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。 老公，晚上要喝酒，记得带董酒。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，董酒好喝，醒酒快。董酒窖藏系列，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五木 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，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，所以我选择 VIP Kid。 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米夏，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《锁春记》这本书。接下来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。40岁的金融界精英庄世博，事业蒸蒸日上，感情却危机四伏，有三个性格、教养、背景各异的女人与他产生了情感纠结，并且关系错位。这三个女性的命运不可避免地因为庄世博这样一个男人而发生变化。庄世博的结发妻子沉静自若、独立自我，是一位击剑运动员。庄世博的情人则是他的同胞妹妹，一个人淡如菊、高洁睿智的大学教师。时髦漂亮、出身寒素的电视台主持人是庄世博的红颜知己。正如王尔德所感叹的，只有聪明的女人才会犯骇人听闻的错误。我们从小说中看到了一个个令人扼腕痛惜的人生。作者张欣满怀理解和同情，敏锐地抓住当代女性面临的重重无奈、压力和困窘，描写了她们背后的痛苦和艰辛。书中作者对女性心理的描述细腻又一针见血。原文这样写道：对于没有精神交流的生活，扎碗单觉得是可耻的。他自知是屋瓦纸窗下盛着清泉绿茶的素雅陶碗，静下心来也是可以诉说心事的。可是丈夫庄世博需要的是一只华丽的花瓶，这种生活对碗单来说就太不合适了。外人眼中的美好，扎碗单却觉得千疮百孔。他非常厌倦这种虚伪的生活，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。最后，我邀请大家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， 收听全书内容，分享你的感受。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本市天空少云，光照充足，能见度较好，比较适宜大家假日出行。只是扩散条件呈逐渐转差的趋势，空气质量会有所下降。本市已经提前发布了空气中污染黄色预警，提醒大家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，外出要做好健康防护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9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0%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偏南风3-4级，最低气温-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乔子，跟我来来了，这是四位。嗯，给这续水啊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续带。 烟花婶，我在这儿呢。嘿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

城来到公府门前，那一日虽然没见王夫人的面，可多蒙凤姐儿周济了银钱，这一回他把新摘的菜蔬带来不少，为的是让贾母王夫人尝尝鲜，顺便来请安那贾母正想。有个老人来说话 等明儿个叫他 给你画一张全景的大观园。那刘姥姥闻听更欢喜了，手拉着惜春把花言，想不到姑娘年纪不大，可本事大，不用问，那辈子一定是神仙。一句话说得众人全都笑了，这才又带他到别处去上班。正行走，见一带粉墙，真好看。第三三四下有翠竹，千百般，却原来这里正是潇湘馆。近亲友托宿念，侵犯。 水映蓝天。是颜色，鸳鸯他把刘姥姥拉到外边，悄悄地嘱咐了一席话。刘姥姥说：“姑娘放心，这一点儿小事儿不费烦。”进屋来就在贾母的身旁坐，丫鬟们摆好了。筷子都是木木银烛，轻巧灵便。刘姥姥这一双是象牙镶金沉甸甸，他拿起来左摆右弄，不合手哟，这谁拿得动啊？压得我手腕子生疼啊，重似铁锁。只说得众人一阵笑。这时候丫鬟们上菜，五彩石盒手中端，凤姐她给贾母摆上了一碗菜，另一碗放在了刘姥姥她的面前。贾母刚刚说了声请，那刘姥姥立刻站起，整整衣衫，但见他一本正经，一副冷面，双手叉腰，侃侃而谈。老刘老刘，食量大，肚里宽，牙口好不一般，什么煎的炒的烹的炸的，蒸的煮的炖的烩的烧的烤的溜的爆的熏的涮的腌的拌的全都不论，也不管冷热荤素咸辣酸甜，我是一概全不嫌。今天吃了这顿饭，最好是撑不着饿不着，让我饱三年。说着话嘴里运气腮帮子一鼓，两眼发直，一个劲儿地往上翻。屋里的人见他言语表情都出人意外，顿时间哄堂大笑，闹声喧，黛玉笑得差了。伏在了桌上传了老半天，宝玉滚到贾母的怀里，贾母笑得搂着宝玉叫心肝。王夫人手指着凤姐儿说不出话，薛姨妈一口茶就喷了探春一罗衫，探春的茶碗靠在迎春的身上，湘云撑不住了，惜春拔腰板，丫鬟婆子更不用讲，一个个前仰后合站立难，独有那凤姐鸳鸯强忍着笑，叫刘姥姥趁热吃菜味道鲜。刘姥姥说：“这府上的人好。”鸡也俊，瞧这鸡蛋小巧玲珑，滴溜溜的圆，我也不客气，先得着一个吧。听此话众人笑得更欢。凤姐说：“这碗里本是鸽子蛋，一两银子一个，你看值钱不值钱？”刘姥姥闻听阿弥陀佛念，我的姑奶奶

阳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对着铁花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帅有一顶和小二，斗志必报九霄拳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棒耳边。87.6， 来了您的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。 这是四位，给这续人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，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续单。 要喝啥呀？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，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，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下边呢，我们继续啊，和您一起分享红楼题材的京韵大鼓作品。节目的第二时段呢，咱们换上一个流派，请上天津的白派京韵大鼓名家赵学义先生为我们带来一段《红楼梦》中的故事，黛玉逢稿。 唇难停，粉鼻儿张，樱唇儿爆裂都成了薄纸了，珠泪儿流干无光，自知道弱体儿支持不住，小命儿活在了人间，怕不久长啊，无非有限的时光啊。 死我伶仃无辜，我还更看上彩礼强保，就遭了不幸，春轩沮丧，弃了高堂，既无兄弟和姐妹，只剩下一个孤鬼儿受凄凉。可怜奴未出闺门，一弱女，我是奔走了那多少天涯道路长，到京中救救舅母，留下我住，常念着受人恩出不可忘。虽然是骨肉的至亲，我的身有靠，究竟是在人眼下岂难养？外祖母虽然疼爱我，细微曲折怎得周详？况老人家精神短少啊，儿孙又重，哪里敢恃宠撒娇，想自己的娘。舅母不管是宾客相待，也只平常奉节诸事，想得到他也是耐不过脸儿去外面逛。园中姐妹我们随相好，怕得是人多嘴杂的惹饥荒，丫头婆子们更难打交道，我饶是折腾的谦和，凡说我狂，自存身份免得人情慢，十岁了心机才保得安康，每日里虽半场这胡思魂，还不知那叶落归根在哪乡。这叫做在人眼下随人便，我是只落得自己酸甜自己尝。更有那表兄宝玉，我们常亲近，我二人从小儿同居在一房，耳鬓厮磨不离寸步，如影随形总是一双。虽然他性情偏僻，拿不定那些个软缓温柔尽在行，世界上哪有这个样的风流啊，子一求无家宝，也难得个有情的郎。Thank you. 年羹相仿，他大我一岁，就是平才论貌也相当，口里口外未曾说破，暗中彼此啊各自猜想，我因此这一点放心就注定在他身上，满望着地久共天长，谁知他魔病迷心失了本性，事到了临期无有主张，我听了那傻大姐儿的一番话，分明是我这一团火热化冰凉，可怜奴急在幽情城是水，我这一腔是孟府荒凉，我欲待找他亲口执政，我问问他因何负义没天良，话到了舌尖难以开口，女孩家种的是这莲池与纲常、哪能够分别早白共同慌，事到临期休埋怨，少惹的旁人哪、他们论断肠，宝钗姐素日里空说和我好，又谁知他是一个催命的鬼呀，他又是一个恶魔王，他如今鸳鸯也入销金帐，我如今孤雁秋风冷夕阳，他如今名花饼蹄在摇土，我如今嫩蕊含苞未到旁，他如今雨水合同连笔目，我如今朱气娇小泪晚行，他如今穿花蝴蝶随风舞，我如今霜寒露冷夜露长，也难为他不贤良，夸德行，好可笑，廉耻全无，斩了我的美鸾凰啊，反把姐妹的义气伤。我相见呢、又一想，我这命不由人，还要逞的什么强，爸爸爸我也不必胡埋怨，但愿他拥拥后福配才郎，细想吾家唯有一子填满了，先生你债也应当，黛玉的病体 心病须讲，心要给他治啊，又不敢明言，怕他的面无光。一旁势力低声儿劝我的姑娘啊，您那得病日久共天长，愁眉泪眼哭也哭不够，就是那铁石的人文呐、啊，我们怎样当？你不信，自拿着镜子啊，照上一照，你那模样儿也更比从前另是个姑娘，又不知道病根儿从何处起，必不是外受感冒无内伤，你自己个儿的心事啊，谁能知道？我问着你半句全无，把脸儿一高扬，闷坏我小梅香啊。老祖宗何等疼爱你，说什么掌上明珠坏女藏，一家哥嫂和姐妹哪一个不为你张罗昼夜忙，更有那二爷宝玉着急得很呐、啊，成天家请安问好的总不离房，林黛玉听见他提起宝玉，也不由得怒上心来，脸焦黄，说紫娟呐、啊，这些个人儿你都不必提起，谁是我知疼招惹挂肚牵肠啊，他们俱是些个瓦上霜啊。姑娘不可太迟性啊，自己的身子保安康，况且临门又无有后，留下你一点骨血后代香，万事皆清一身为重，我的姑娘啊，您读书识字小文章， 黛玉说：“你在修题书何字？这件东西误春光，要念了书，生出了魔障，认了字便惹动了愁肠。回当初，我不该从师学举斗。”念的什么唐诗，不会讲的什么汉文章。向幼时，诸子百家曾读过，诗词歌赋也费尽了心肠。现如今，诗与书读作了闺中的伴哎，比何晏都成了骨肉的爹娘啊，他们离不开我的身旁。又谁知高才不遇连才客，诗魔反被病魔伤，倒不如一字不识庸庸女，她偏要封官侠配做官娘。看起来还是个不学的好，文章误我，我误春光，既不能玉堂金马登高地，又不能流水高山明星扬。女孩家比起儿怎么小，男儿的贱呢，招惹的旁人笑一场。不如将他消除尽，霸一片刻骨楼心一骚庄。有一卷诗稿在桌案上放，名字卷取来放在床。林黛玉勉强挣扎，将身坐起，细细地翻开看端详，一篇篇锦心绣口留春气，一字字远流愁花似泪行。这是我一腔心血结成字，对了这墨点儿无私，怎不断肠？曾记得柳絮天词夸君貌，曾记得海棠骑射斗清香，曾记得挖井馆内提明月，曾记得龙翠庵中秦运阳，曾记得怡红远离行心令，曾记得秋爽斋头轮旧章，曾记得十尊把酒重阳赋，曾记得五美银石探娇娘，五美女玉珠配诗重，红福配李靖，明妃配汉帝，西施配吴王，虞姬配项羽，姊妹的黄罗帐，这都是倾国倾城美貌女红妆啊，他们哪个有了下场？现如今奴身不救归皇，吐了他也该一缕花火光。又命紫鹃将诗帕取，见诗帕如见当初赠帕郎，想此帕乃是宝玉随身带，安与我珍重题诗写情长。无穷的心事都在二十八个字啊，为着字点点斑斑的句式累行。现如今令他已然人心变了，回死旧梦尽渺茫。命紫鹃火炉之内多天叹，诗稿诗怕忘入内装。紫鹃回答说可惜了啊，黛玉说迟丫头你怎知道我的心肠，想我这聪明已久还天地，烦恼回头归上苍，相连家具消除尽，不留下院中愁根无归房。黛玉焚稿就消除了孽障，下一回宝玉娶亲见不着林姑娘啊，才惹得她要闹洞房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刚才我们欣赏的呢，这是白派京韵大鼓名家赵学义先生啊演唱的一段黛玉焚稿。今天我们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，大鹏感谢您的收听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，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.6 兆赫。